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286章。我听到豆腐嘅话，心里边就真係唔係好痛快嘅呢。过咗阵间之后，我淡淡咁讲，我知道自己就有啲奇怪嘅改变，但係如果真係有咁嘅一日，喺我杀你之前，你可以将我先杀死。豆腐一呆，佢同我对视咗阵间，捻咗个拳头同我比咗一下，讲，我杀你？你讲笑系嘛？你可以一打十，而我只系一个手无搏鸡之力嘅艺术家，我点打得过你啊？我讲，唉，得啦，唔好成日话艺术家啦。你一日到晚除咗教埋晒嗰啲嘅臭屁虫喺度画嗰啲乌鸦、大树啊、蓝天白云啊咁，你仲识乜嘢啊？有你咁嘅艺术家咩？停咗一停，我话拍一拍豆腐嘅膊头，淡淡咁讲，我头先讲嘅系真心话。不过而家讲嚟系唔可能有咁嘅一日嘅，就系、是、喺我话音刚落，突然间你听到嘣嘅一声闷响，震到人嘅耳心都发晒麻，脚底下嘅地面亦都跟住震起上嚟。依个系中宫引爆咗炸药啦，顷刻之间周围啊尘土飞扬，大家都揞住个嘴，眯埋只眼向后退，足足十几分钟先尘埃落定。这个时候那个阿爷他们留低的盗洞就已经全部坍塌了。不出意料，萧静应该就已经被埋了在入边。我脑里面闪过那三年一起的日子，心里面就真的有些郁闷。这个不是非常剧烈的悲痛，只是有一种沉甸甸的情绪，讲不上很强烈，但是就难以抹去。尊瑞依然仲系嗰一副气定神闲嘅样，佢见到啲尘埃都散去咗之后，就不冷不热咁讲：定位呢？所谓嘅定位就系探清地下嘅环境，只有定位清楚，先能够知道盗洞应该打去边度。呢一个咧系一个比较简单嘅事情，我哋就攞出探铲同埋啲伸缩接头，一层一层就向下打。大家分开行动，打出咗一个个嘅梅花探洞。喺呢一种需要落力重复嘅工作里面呢，其余嘅事亦都顾唔得諗啦。我哋一直做嘢做到晏昼，终于定位完毕。爷爷佢哋之前定位就用咗半个月，但係由于阿爷佢哋嗰班人呢已经帮我哋揾出咗大致嘅位置，所以我哋嘅定位范围就比较细。相对之下就真係比较悭力。飲过食过之后，大家就继续开始打盗洞。一连两日，个盗洞就越嚟越深。到到最后，我哋作业嘅时候已经睇唔到外边嘅天光㗎喇，只能够用手电筒。打盗洞嘅时候一般呢就係两个人合作嘅。一个就负责落铲，一个就造土。至于顾文敏呢，佢就负责后勤。毕竟佢虽然系经常同啲文物打交道，但系人哋都系正正经经嘅警察啊嘛，点能够喺度打啲咩盗洞嘅呢？正啱好就轮到我同阿豆腐啦，我就喺前边落铲，豆腐咧就喺后边搞咗个用树藤编出嚟嘅篮嚟出土，一边装一边阿豆腐就讲：，唉，我点解觉得咧，我哋好似喺度挖矿咁嘅？我啊讲：，唉，得啦。挖矿呢就比我哋辛苦好多啊。其实呢一般打盗洞打起嚟就非常之快嘅。之所以呢个洞要打咁耐，主要係因为土地下边嗰个崖山宝殿好多就已经塌陷咗。所以我哋个盗洞呢就唔能够一通到底嘅，而係有好多嘅迂回处，直至我哋打入咗成个室内咁样先算係完成。我同豆腐而家就灰头土面，两个人就带着个头灯喺个地下作业。要讲挖土呢，其实呢一件系非常之呕心嘅工作。一般人可能冇想象过， 因为喺土层入边经常咧就会挖到一啲生命体，表层里边有啲黄犬蚯蚓啊、虫卵啊、地赖子啊咁，而越往深处嘅紧密土层照样都会有生命嘅。嗰一啲供啊供啊嘅嘢，一个唔小心就会从个土壁嗰度捐出嚟，或者就跌咗入个衣领入边，因为咧就跌喺个头发上弹嚟弹去。一两条呢，咁我哋都唔去计较㗎喇，但係有时啲数量係好多，即使係我咁一个大男人都觉得头皮发麻，更加唔使讲阿豆腐。佢又冇做几耐，跟住就要搵阿顾美女攞多条围巾，然之后套上长袖，戴上手套，将自己由头到脚都包晒起身，只係露出一个黑蒙蒙嘅眼睛仔，一望落去好似个木乃伊企出嚟喺度搬泥咁。我哋喺盗洞里面挥汗如雨咁做咗两个几钟头，直到呢个膊头都发晒震，成身大汗，睇嚟都差唔多啦啩。只要将呢一趟运埋出去啲泥，咁就要换中工佢哋啦。点知道喺最后嘅一铲打雷嘅时候，突然间系听到咚嘅一声，探铲就好似打到喺个石头上边。我心諗，咦，唔通我哋打到咗砖墙。我即刻解落咗腰间嘅短铲，开始挖土咯。冇几下，果然就睇到咗青黑色嘅砖墙。豆腐一睇就大喜啊！佢就欢呼咁讲：啊，好嘢！主角啊，终于出场啦！哇，依一个砖墙啊，几结实噶喎！睇嚟墙后边嘅空洞好似都冇塌，咁喺度入去就啱噶啦。我啊即刻换咗把探铲，就开始喺度敲砖。由于呢度唔系地宫，所以呢亦都唔使担心机关嘅。如果系落斗嘅话，见到石墙就真系唔敢好似而家咁样大摇大摆咁出力哼砸。这个石墙喺土入边啊埋咗几百年，唔单止啊冇松动，反而嗰啲泥土嘅压力之下呢就显得更加密实添，费咗好大嘅功夫。我哋先至揼开咗一个直径大概一米嘅窿，一阵难以讲明嘅嗰啲臭古怪味呢就扑鼻而嚟。呢啲味呢就好似嗰啲腐臭咗嘅味道，再加埋嗰啲好似由于空气屈住而阴阴噏噏嘅味道夹杂埋一齐。一闻到令到人溫头老涨，我即刻讲：哎，后退后退，等阵间换咗气先再入嚟啦。我哋两个即刻退出个盗洞，出到咗外边，先夠胆大啖咁吸返几啖气。我哋呀俾嗰啲恶气呢焗到头昏脑胀，而家就稍微清醒返啲啦。见到我哋两个人扯晒气咁出嚟，顾大美女就好好奇咁讲：嗯，出咗事咩？豆腐就一边扯气一边甩甩咳咳咁讲：痛啊，打痛咗啦。虽然佢又讲得无厘头，但系大家都明白过嚟啦。砖碎啊，眯咗眯眼讲：我落去睇睇。我啱想阻止佢，话俾佢听咧，下边有晦气。点知啊，豆腐揾只手指啊，笃一笃我条腰，佢啊挤眉弄眼咁露出咗一面嘅坏笑。我心里边啊即刻了然啦，真系又好气啊又好笑。拧一拧头，咩都冇讲，自顾自就行埋一边去换衫。砖碎啊，捐咗入个地洞入边。过咗阵间，佢又灰头土面咁出嚟，逐到咧就系咁喺度咳。唉，个面色啊，唔好讲有几难睇啦。佢又掘住豆腐嘅眼光啊，好似要杀人咁。难为呢咁嘅衰豆腐，佢啊已经将人哋呢一个咁嘅喜行不露于色嘅人已经激到咁啦，佢仲自己唔知道啊，懒个唔 friend 咁啊，搭住阿砖碎个膊头讲。啊，土豪打探成点啊？砖碎而家个面色啊黑到好似镬底咁，佢从个袋里揞咗一样嘢出嚟，忽然间笑讲：喺下边执咗样好嘢送俾你。讲完就直接塞咗入个豆腐嘅袋度。豆腐不明所以，摸住个头同我讲：老陈，而家佢系咪焗到傻 Q 咗？仲话送礼俾我，入边讲佢哋一边喺个袋里边一揞， 跟住攞出嚟嘅係一条又肥又白孵化成一半嘅虫卵，豆腐嘅力就太大，俾佢咁一捻嘅虫卵就噗一声爆鬼咗，里面嗰啲咁嘅花花绿绿嘅混合物呢就噴到豆腐成面都係，啱啱好佢擘大个嘴喺度笑，嘴里面亦都弹咗啲入去，跟住直接佢就开始揽住棵树喺度呕啦。呢啲就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大家随便亦都系飲食咗一啲嘢，就等住盗洞当中嘅嗰啲晦气散尽。大家再瞌咗两粒钟，醒嚟嘅时候，嗰啲煤灰味亦都散得差唔多。大家就速速执拾咗啲装备，就向住真正嘅崖山宝殿嘅地下位置而去。再次嚟到之前挖出嚟嘅洞口，里面嘅煤味呢就已经消散到差唔多，亦都冇咗嗰阵怪味。我就打住头灯向下张望，目光所睇到嘅都系一堆倒塌咗嘅房梁，横七竖八咁挡住喺下边。房梁下边嘅光线由于被挡住咗之后就有啲分散，所以就睇得唔系好清，到处都系晦暗不明。顾文敏嘅体重比较轻，佢讲：我落去试试。呢度周围嗰啲土质呢就好松软嘅，亦都冇办法固定绳索，所以呢就只能够顺住啲房梁落去。佢嘅身手敏捷，黄色嘅户外服就好似一只灵巧嘅黄色猫仔咁，轻手轻脚咁就踎咗喺一条房梁之上，顺住个梁木嘅走势，慢慢就向下。过咗阵间，佢就向我哋打出咗一个 OK 嘅手势，表示呢结构系稳固嘅。大家当即就踏上咗呢啲梁木，顺住条树就落去，片刻就到达咗底部。唔好彩嘅系呢一个居然系一个封闭嘅空间，睇个样应该系一个房间，出口嘅地方就坍塌咗，俾一堆嘅泥啊塞住晒。专吉就蚀咗一声讲：诶，真系晦气啊！原来入咗个死胡同添。砖碎就比较镇静嘅，成个房间里面空空荡荡，周围啲石墙早就已经褪晒色噶啦。等人哋好难以睇清楚嗰啲鬼怪嘅壁画，佢就兜住周围嘅石墙走，一边走就一边喺度敲敲打打。冇几耐，佢就指住北边嘅石墙讲：呢度后边冇塌方。从呢度打呢，我哋嘅手头上边嘅工具呢都算係比较充裕嘅。石墙虽然呢就砌到好厚实，但係只要佢係冇机关嘅话，咁就唔算难搞。搞破坏係最容易嘅呢，冇几耐就俾我哋作出咗一个洞。呢一个洞口係一条封闭咗嘅回廊。对面呢就係木结构嘅房屋。腐败扭曲喺土层嘅压力之下，好似随时都会倒塌咁。而喺头顶上方嘅两栋楼系相连嘅，所以咧呢边亦都睇唔到土。咁啊，大家就行到咗个回廊里边，攞出个指南针辨别咗一下方位。指南针就直不甩咁指住我右手边嘅位置，喺我脑中里边回忆住阿爷佢哋嘅地图。砖碎呢是为咗七盏灯而嚟嘅，而阿爷佢哋亦都系为咗七盏灯而嚟，咁前进嘅方向应该系一致嘅。只不过阿爷当初所绘制嘅平面图上边就冇咩关于黄泉鬼树嘅标记。如果黄泉鬼树系知木国嘅象征，咁阿爷佢哋最后就冇揾到知木国。我拧转头问阿杰安：当时你一直跟住佢哋，而家仲认唔认一路啊？不如你喺前边带路啦。揭安打量咗下周围讲：我哋唔系从同一个洞洞里面落嚟嘅，路可能有啲唔啱啊。呢个地方我从来都未嚟过，你等一等，我算一算先。爷爷当初所挖嘅洞洞呢，究竟通向边度？只有揭安清楚，所以而家只有揭安可以对两个洞洞进行对比，判断出距离嘅差距。揭安就眯埋对眼喺度计咗一阵间， 最后佢擘大只眼讲，距离差在东南。佢指咗一指我右手边讲，顺住呢个方位向前走200米左右呢，再跟住向北转约莫300米，就可以走入去当年嗰一条队伍嘅路线。但愿前边冇塌方啦。